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和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中心主任武亮。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主持人好。 欢迎许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武亮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我们是老朋友了，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是可以随时和许书记进行交流和互动的。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去医院看病挂号可能都会使用到我们的京医通手机挂号平台。京医通作为本系列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他也了解了很多医院的大数据。那下面我们先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小汤山医院在2018年的大数据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小汤山医院是市属21家公立三甲医院中平均就诊耗时最短的一家医院。也就是说，从病人进入小汤山医院，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号取号开始，到完成整个就诊检查缴费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仅仅需要35分钟。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小汤山医院就诊综合的满意度达到了9.71分，在京医通平台服务的21家市属医院中排名第一，其中包括就诊花费时长满意度、医生诊疗结果满意度、医生是否耐心细致的满意度，以及医院卫生情况的满意度等，都排在前三名。而且，作为一家以康复治疗、健康管理和老年护理为特色的医院，小汤山医院总结了许多康复和健康干预的好办法，由小汤山提供的课程《缓解肩颈疼痛的简单方法》和针对懒人的精准锻炼法的浏览量， 在精英通平台的医生课程浏览量中占据了亚军和季军的宝座。 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了解到了小汤山医院，从数据来看，大家伙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这个耗时非常的短，从挂号开始3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我们说就诊的过程，而且综合满意度达到了9.71分，是排名第一的。那就想先问一问许书记，这么高的一个满意度是如何做到的？还有我们说很多康复医院其实都面临着老年患者比较多，那老年患者看病，首先这个速度，行动的速度比较慢，再一个呢，可能有多种疾病于一身，他看病的时间应该长才对呀。咱们医院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能够让这个就诊时间缩得这么短，同时大家的满意度还这么高？ 好，刚才主持人谈到了医院的满意度，实际上这个对于就诊患者的一种感受，也是一直是我们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很关注的反映医院管理工作水平的一个指标。刚才你提的很准确，因为小汤山医院有它的特色，所以它的特色呢，它主要是针对了我们这个康复慢病的人群，这也导致了到我们那里就诊个人群的年龄结构应该是偏大的。 嗯， 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针对着之前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也专门进行了改进。如果说从去年开始，实际上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改进的，因为病人到了医院之后，他的感受，他的满意度无非就是两个方面，对他的疾病处理的情况，这个满意度，你病有没有治好，我去了之后疾病的诉求您给我解决，或者能不能给我缓解， 嗯， 这是他一个方面。再一个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在实现他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感受，这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当然医院也是注重这两个方面来针对我们患者的服务有一些改善措施。一个是在门诊，在门诊呢，刚才你说了有一些这个慢性病的病人，他可能去了之后呢，他的疾病啊比较复杂，一个人可能患有多种疾病， 嗯， 去了之后呢，到哪一个门诊看他这个疾病，这个呢他需要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挺难判断， 嗯， 但是呢是只有他的一个症状，这样呢我们就在门诊上专门针对症状设立了一个专症和专病的门诊。 嗯， 你比如我们针对了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肺部的一些这个疾病、关节的一些疾病，这个都很清楚，在门牌上都给他写好了，是吧？这个就这个心脏的，你认为心脏不好你就来就行了，你认为你憋得好你就上有关于肺部的一些康复门诊就行了。所以说作为他来讲呢，他这个感觉到在就诊的时候他更清晰了，他有个判断，他更清晰了。从我们针对这些疾病的诊疗效果上也提高了，因为他是专门，我的医生护士是专门针对着这种疾病的， 嗯， 所以说就这个方面病人他感觉到他的就医的针对疾病的诉求这会儿他的感受好了， 嗯，见多识广，医生一看这问题就能大概判断什么原因导致的， 你什么原因导致的， 咱们对症下药， 对，这是一个。实际上在这针对我们社会的一个需求呢，小汤山医院在2016年的年底10月份实际上也建了一个专门的一个病区，这个是在我们北京市市属医院里边的公立医院第一家， 嗯， 建了护理中心，这个也是针对刚才你说的我们老年人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的一些特点，建了一个护理中心，这个是到小汤山医院去，不论是针对了康复区还是针对了慢性病区，实际上有很多人，我们这个护理中心的大部分的病人就来自于在康复治疗和他这个慢病的诊疗过程当中知道了我们呢有一个护理中心，所以说这个呢对于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诊疗转归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说我说在他那个对于关注疾病的诊疗解决他的疾病诊疗诉求这个方面应该是他的满意度 嗯 提高了。再还有另外一个小汤山医院的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其他的综合医院这个病人的住院天数它比较长，其他医院可能这个3天4天一周这算长的，但是在小汤山医院呢，一般的病人去了之后住院的时间可能要达1个月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在住院里边可能一些不是很大的问题到那里他就要关注了， 嗯， 你比如说他吃的问题，他饮食，如果在其他综合医院他可能3天5天 我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行了，我是来看病的， 嗯， 我不是来下餐馆 的， 对，来享受的，但是呢你要1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讲这个方面他要求就高了， 嗯， 是吧？再就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在这个方面呢小汤山医院呢也是做了一些改善。你比方在这个病房里边，我们小汤山医院大家可能有去过的，我们那里的这个植被啊一些这个水面是比较多的，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蚊虫啊，这方面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存在的，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对于我们病房啊有一些蚊蝇的防护措施，我们专门做了一些防护措施，因为这个这病人在那住的时间他比较长他就比较在意了，再一个就是我们里边病人的用的一些橱柜啊 这些一些便民的措施我们也在增加，因为他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存放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相对其他医院来讲，我们这个有增加了一个存放的一个量。 嗯， 所以说我想不论是他从我们对于这个病人啊，他的一些诊疗方面，还是对他的生活这些关心保障方面，小汤山也做了工作。 嗯， 这个也很高兴能通过这么一个数据能反映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我们病人和社会的 认可。 哎，和 满意度还是很高。 当然满意度是无止境的，哎，这无止境的 还追求更高的满意度。 还有我们还要针对的问题，所以说也借这个机会也更想听一听我们观众对小汤山医院这一块有哪一些意见，甚至建议，甚至批评，这个都没问题。 嗯， 咱们借这个宝贵时间进行交流。 刚才许书记说了，小汤山医院满意度这么高的原因是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医疗质量我们不能放松，同时在整个我们说就诊的过程当中，住院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说连柜子的大小、蚊虫多少这种细节的地方都替患者考虑到了，达到了一个好口碑。那刚才许书记特别提到了说已成立了一个老年护理中心，您是不是也具体跟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老年护理中心它到底承担的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去，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我们说都有心脏病、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我是可以一直住在那儿，住到好才出来吗？因为现在很多的疾病我们说它没有办法好，我们只能控制，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当养老院一样一直住着？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好的环境，不舍得出来有可能吗？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太好了。作为小汤山医院来成立这个护理中心，也是2016年年底成立的。它也是一个对小汤山医院来讲也是新的一个业务。也想在这里呢，能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一块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再个第二个呢，主持人提到，在这个护理中心，我们在收治我们的病人的时候，有哪些要求 住进去？ 有哪些要求？因为这个在其他我们是属公立医院里边的第一家， 嗯， 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社会对这个了解也不是太多，在这里呢一块儿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小汤山医院建立这个护理中心呢，实际上从目前来讲，他所收治的病人应该从范围上，他是个医疗机构，收治的这个对象首先是一个病人 啊，有疾病指征的， 有疾病指征。所以说就这一点来讲，它和我们这养老机构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的。 嗯， 我们养老机构主要是以生活的照料、生活护理这个为，实际上到小汤山医院护理中心还是以疾病的一个治疗和护理， 嗯， 就是医疗技术护理， 嗯， 这个是为主的。目前小汤山医院收治的这个病人里面，护理中心主要是三类，一类呢就是失能、半失能的病人。所谓失能半失能的病人，就是我们普通理解的，就是这个他是一个病人，但是生活他已经不能自理了。这个生活不能自理，不是说他普通的这吃饭啊，我们的正常的一些生活住行啊这些不能自理，而是在一些医疗措施存在的情况下，他自己在家里他解决不了，他只能在医疗机构里。 比如说，是不是像长期需要透析啊，需要这些的患者，我们 需要透析的。现在带着管道呢，你比方气管插管了，带着这个尿管了，带着食管了。那么这些虽然它可能是脱离了一个医院的一个急性期的治疗，疾病的急性期过了，但是呢，它如果要是回到家里，那么这些医疗的护理措施它是不具备，那么只能再到了我们的护理中心。因为在护理中心里边，它和养老机构的人员的差别，就是它的一个开展的业务，就决定他人员差别不一样， 是有差异的。 哎，护理中心就是医生护士，他就是医生护士。那么在养老机构里边，可能大部分是他也具备一定资质的生活护理的这部分人员，所以说一部分是失能半失能的。再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一些医院里边治疗之后急性期过后的，在这个身体条件啊、疾病的治疗条件啊还不适合于回家。再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重病的，可能进入一个临终期。 哦，我们说缓和医疗。 哎，对对，缓和医疗啊，我们社会上有的听说的是安宁疗护啊，就是病人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有一些也是带着一些治疗措施在这里。所以说现在呢，护理中心呢基本上就是这三种。如果是说这个进护理中心的这个标准呢，那就是说第一他是个病人， 嗯， 第二个呢他还要具有进行一些这个临床医疗治疗的一些措施 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的。 对对对， 嗯，那也想问问这个许书记，那这样我们的这个护理中心是针对有需求的，我们更多的是患者来展开的，他们相对住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些，那这个的费用有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吗？还是说所有的都是自费的项目？ 这个呢实际上是和咱们普通的住到其他医院，这个目前的我们采取医疗政策，这个是一样， 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虽然他的住的时间比较长， 嗯， 这个护理中心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实际上从这个我们卫生这个领域来讲，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事物，针对它的一些包括医保政策在内的防保还在陆续的出台过程当中，这个出台的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这部分人群在一个较长的治疗时间间能够在经费方面能够承担得起，但是呢从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执行着目前的一些医保政策，对，有自费啊，医保啊，这个都有。 好，那这个吴主任，有听众问了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可能得您来回答一下哈。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父亲出现脑卒中之后呢，曾经在小唐山医院进行过康复治疗，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患者哈。他说每天治疗师呢都会帮他们使用器具，特别耐心的帮助他，鼓励他练习吃饭喝水，说不到两个月现在已经可以自理了，非常感谢小唐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进行康复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说有身边的人问他说，在其他的医院治疗了之后，能不能转到小唐山医院进行这种康复？这个是可以吗，吴主任？ 当然可以了。首先啊，这个病人一定是我的病人，因为康复都是我们管的， 都归您管。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转诊啊，我们的转诊通道是很通畅的。现在目前的话有三个通道，第一个通道的通过医院这种途径，会诊途径。第二个通道就是医生之间的对接。第三个就是其他的患者进行介绍，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联系方式。这种三种通道，最后的那一种病人的话，这种自我介绍啊，向我们传递这种信息啊，非常之多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天坛或者是在这个我们说宣武做完了这种卒中的手术、急性期治疗之后，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训练、重新的这个我们说自由的走动，甚至我们说自己吃饭手不抖这样的情况，都是可以再转到小唐山。 而且现在我们给那个天坛医院，我们叫那个扬帆计划嘛，共建那个重症康复病房，就是等到病人在他手术之后，在那边比较重的情况下，早期病稍微稳定，就转到我们重症康复病房，联合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工作，包括天坛医院的医生、临床医生的支持，包括我们康复专家团队的介入，这个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临床康复一体化，就是在疾病的早期。甚至有的病人，他的病人在天坛医院比较重的，他们的处理，我们甚至我们的专家到天坛医院去帮助他，整个的早期的创伤的康复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很多像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卒中的治疗， 对， 它其实治疗和康复是同步进行的， 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是在只要发病的时候考虑很多因素，包括体位摆放啊，包括一些肢体的抗筋的体位啊等等等一切的开始了，而不是等到真正的到后期，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要注重的，在重症期的这种是医疗康复的密切融合，就是强强的联合。所以的病人一旦这种强强联合，你想一想，这个病人就形成了像我们的叫共建病房，就听我们的病房康复病房，就相当于天坛医院的康复病房一样。这种转诊的通道是直接的转诊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通道，第二个通道我们就说了吗？我们的有些病人他稍微的话病情没那么重，这样的转诊，他就有所说的三种通道，都得完成这种三种通道。 嗯，好，可以，这个我们说自己再去小唐山医院， 对， 然后再挂号，然后呢再办这个住院手续，都是没问题的。 可以，没问题的。对， 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康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就应该参与进来，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既然我们的康复这么的重要，很多疾病在我们说治疗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康复，咱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病房到底有多少床位啊？会不会我想去不了啊？ 这个的话，书记啊，也高中原主啊，包括平院长，我们今年把内科病房搬走了过后，我们又增加了将近29张，就神经康复病房。等问我们的神经康复病房已经达到有60张了，而且我们总的康复床位是330张。以前是305张嘛，现在增加了29张，29张呢，就是330多张嘛。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规模上，康复的一个病床是不断的增加的，因为病人的量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我们重症的康复病人和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病人就形成了我们叫三级的一个康复，叫三级康复，重症的神经康复，是吧？我要拿神经为例，重症神经康复，我们有过度的康复病房，还有普通的康复病房。这种层级的关系恰恰跟我们的三级医院、三级综合医院进行对接，这种的整体的模式，包括规模的扩大到330张，可能我们的中期的计划是400张，是吧？这个也在建设当中。 所以说现在在小唐山医院这个康复病房的床位，首先提醒大家是增加了，比原来变多了。 对， 而且在这个康复病房，它其实也在建立着自己的一个我们说就诊体系、转诊体系。 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和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中心的主任武亮。 这里有着古代皇家园林的优美风景，这里能提供飞行员享受的体检服务，这里是北京市平均就诊耗时最短的一家医院。作为全国首批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北京市康复医联体建设的核心医院，北京市小汤山医院致力于打造以慢性病预防和康复护理为主的独具特色的三级甲等康复医院，从细节入手解决患者和亚健康健康人群的康复护理及健康管理问题，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做客直播间，跟您说一说健康管理与康复护理。 下面呢，有请许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小汤山医院正在主导的这个三级康复医院的整个体系建设情况到底怎么样。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吴主任说了，小汤山医院现在这个康复的床位首先是增多了，但是我相信再多的床位可能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这就需要相互医院之间的配合。那这个康复整个医院的体系建设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实际上小汤山医院作为市属的唯一一个三级的康复医院，他现在所承担的康复方面的任务，不仅是自身医院的一些这种资源啊，怎么去利用，他还要站到一个全市的角度，目前来主导开展一些这个医疗康复的工作。这块呢，属于市级层面的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在我们市级层面统一做的一个康复医联体。那这个医联体呢，是目前是2+12。这么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包括小汤山医院在内，有2家是牵头的康复医联体单位，12家呢是我们综合医院，包括了我们常知道的这个友谊啊、朝阳啊、积水潭啊，我们这些市属医院。实际上这些呢，成立这个医联体的目的，也是想把这些医院里边所有的康复的资源进行一个统筹，就是刚才咱解决的，现在目前社会对于康复的需求量在逐渐在加大， 但是呢，小汤山医院目前尽了我们自己能力去资源的调配，也只有调配到我们300多张一个床位。但是呢，小汤山医院的发展我们有一个规划，那么这个长远的这个规划，我们是要发展到1000张的康复床位的。但是呢，目前来讲我们的资源只能提供到300多张。但是这个巨大的缺口怎么去解决，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医联体来相互进行一个资源的一个配置去解决。这是一个在市属医联体方面。再一个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康复医院的转型方面，我们市卫计委呢也给了小汤山医院有一个赋予了他一个任务，就是把我们全市的，这个不仅是市级层面，我们全市包括各个区的有部分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就像类似小汤山医院的专业的康复医院。他这个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他需要有一些标准，需要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要求。那这个小汤山医院呢来牵头来承担这个任务，来这个指导我们全市的所有区级医院列入这个转型的转型康复医院这块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个各个区里边如果把这一些转型的医院来建立之后，也可以这个大大的缓解我们社会对于这个康复资源的需求和我们现在康复资源供给相对不足这么一个矛盾。 好，这个两方面的建设都在进行，一方面医院自身扩容，还有一方面盘活现在我们已有的这些我们说市属的这个资源哈。 对， 那现在咱盘活已有市属资源，比如说像区里面有没有已经医院完成改造的，已经可以达到大家康复需求的？ 现在呢，经过了我们接近一年的这个工作吧，这个有的这个区医院现在已经转型成功。因为他们原来也是一个医疗机构，所以说相对这么一个转型呢，这样呢，我应该速度也比较快。你比方我们这个，东城的，朝阳呢， 已经有转型成功的了， 有转型成功的了啊、现在并且是开展工作的。我们的专家包括今天一起来的武亮主任，他们也是每周的定期，到我们这些转型医院里边去， 相当于巡诊， 指导他们开展工作 啊， 巡诊。会诊，有一些疑难病的在那里康复，可能是条件受限的，在转型期之间判断之后直接是转移到我们医院。 哦，还有绿色通道。 对， 所以说大家伙以后如果再遇到康复的问题，可能不一定非得都往小汤山医院跑了，咱就在家门口，朝阳区的群众咱就找朝阳的，东城的就找东城的，可能家门口只有这样的康复医院，还可以享受到小汤山医院这种康复专家的定期巡诊，还有绿色的转诊通道哈。那之前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和京医通进行了合作，征集了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跟我们说一说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小汤山医院的问题都有哪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网友快问快答环节，让我们首先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 朋友大家好，那小汤山的体检是备受关注的，京医通服务号平台网友提问显示，54%的网友关心小汤山目前有哪些特色体检项目，有哪些预约渠道。老年护理中心的服务项目也非常的吸引人，但是目前30几张床位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有的网友问有没有扩容的计划，地儿大床少，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划。那还有的听众想了解小汤山距离市区比较的远，有没有网上健康风险评估测评或者诊疗的发展规划。 好，这是网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快问快答一下。先想问问许书记，这个体检的特色项目和预约渠道先跟大伙介绍一下。 好的，作为体检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很多医疗机构的也开展体检工作。那么小汤山医院在体检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主要特色是什么？实际上它的特色，我们其他多数医疗机构开展的体检比较来讲，它有两个特色。那么第一个，它是一个靠前的一个体检。所谓靠前的体检，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体检是判断，一个体检人他是不是得了某种疾病。通过体检来做出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小汤山医院呢，所谓它是一个靠前的一个体检，就是他的体检他不仅是限于对疾病有没有疾病的判断，他是要通过体检来判断一种这个你患疾病的这样的风险，实际上是对于一个通过体检来判断你患某种疾病的一种风险。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小汤山医院是近几年 一直来装的这么一个特色，这是一个靠前、 嗯、 再一个呢，我们一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就是通过体检发现了健康问题之后，那么我们有些这个体检呢，那就是拿着我们体检报告到有关的医院、啊、去进行做一个诊疗、 嗯、 那小唐山医院不是这样，小唐山医院呢，通过体检发现了健康问题之后，要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干预，这个干预包括了其他一些很多的药物的干预，这个有，包括我们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心理的干预，那这在不同层面上对患者呢进行干预，提一些干预性的意见。 嗯， 包括我们今天我吴主任在医院里边主持着康复中心，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体检、我们健康管理这一块和我们医院的康复也是结合起来的。 嗯， 所以说这小唐山医院的叫其他医疗机构开展的体检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靠前的判断一种疾病的风险，不单纯是判断一种是不是有这种疾病、 嗯、 再一个第二个发现了危险因素之后呢，进行一个后续的管理和干预、 嗯、好，那现在的预约渠道呢、嗯、 现在的预约渠道呢，小唐山医院呢是也是三种预约渠道的。第一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官网上有一个预约、 嗯、小唐山医院的官网， 小唐山医院的官网有个预约。再一个呢，在我们公共的网络上，包括我们支付宝这边，京医通这个都有我们的一个预约频道，在我们的支付宝里边专门有一个模块，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然后里边呢收体检、收小唐山医院，上边就能约到，并且呢上边这个体检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比较清楚，各种体检的一个我们叫套餐了， 嗯， 也针对你不同的人群， 适合什么样的套餐？ 高龄的人群，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群，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群，我们都有给您提一个建议。 好，有这种套餐的推荐哈，这个是通过支付宝平台有这样套餐的推荐。想问问，比如说通过京医通的话，我们是像这种预约挂号一样挂具体，比如说体检科的这个号，去了之后再预定适合自己的套餐，还是京医通上也有这样的我们说推荐？ 在京医通上就像菜单一样都有了 啊，也都有了， 并且在这个京医通上你看了这个基本的我们提供的一个体检项目之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加减这个都可以做到的， 都没问题，非常的方便， 都是相当于定制。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年护理中心现在床位大家伙反应还是有点少啊，有扩容计划吗？ 这个也是我们小唐山医院现在呢也是在集中精力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从长远来我们的医院的规划，小唐山医院提出了一个和其他我们的综合医院一个不同的建设目标，就其他医院在提出本医院建设目标都是建设我们一流的或者是什么标准的一个医院，那么小唐山医院提出来的一个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区域健康综合体的， 嗯， 也就是健康不仅是针对了疾病，还是针对了健康管理的。那么这里边呢就分了四个方面，其中护理就是一个方面。这个护理呢，我们的远期目标是要达到600张床位的。近期呢可能是因为在一年的时间吧，一年的时间可能床位要少一些。这个呢我们现在目前小唐山医院也正在进行扩建，在这个扩建的规划里边，我们也把护理中心这一块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扩充床位 啊， 要放进去。 好， 这个努力实现我们制定的600张床位的目标。 好，那这个我们说扩建的工程大概是有没有一个计划表，什么时候能完成，大家伙能够享受到这样新增的床位？ 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启动的时间呢，我们是有望在19年开始启动建设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从我们以往的其他医疗机构建设的这个经验来看，那么也就是在3-4年的时间吧。 好，这个有盼头了哈，虽然这个时间还有点久，但是咱们至少有盼头了，希望它尽快的完工。最后一个大家伙想关心的问题，就是想问问小唐山医院离市区比较远，在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健康风险的评测或者是诊疗的这种发展规划，可以通过我们说互联网加的方式把更多的健康带给大家伙。 这个是也是我们信息化时代啊，给那个小唐山医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小唐山医院呢一直是位于这个六环之外，确实对于我们有一些需求的患者呢，从距离上它是一个挑战， 有点远， 但是呢有了信息化之后，这种距离我们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我们也想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来把小唐山医院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半径 服务一个便民程度来进一步提高。现在呢，目前小唐山医院呢，我们也正在利用我们信息化改造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来这个强化这一块我们的工作，做一个我们的康复健康管理护理加互联网这么一个设计。现在呢，目前呢，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呢，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设计方案已经 在推进当中了， 在推进当中。但是呢，在一些模块里边，我们现在已经单独设计的模块、单独设计软件已经实现了。你比如在健康管理方面，就是在体检，健康管理这个对体检结果的评估，那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可以通过网络来这个查看自己的一些体检的一些结果。并且对这个你综合性的连续性的一些综合的一些体检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评估。 好，我就想问一句，这个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来完成您说的这些模块，甚至以后的这些附加服务呢？是通过比如说小唐山医院自己的手机客户端，还是它的官方网站？ 这两个措施，这个是都有的， 都同步推进了。 包括今后我们的这个京医通平台，这个也是这个上边之后也可以实现， 也会有。 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了解到我们说的这种互联网的健康服务哈。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特别关心咱们这个北京和这个我们说西藏的这个援藏的干部啊，很多人都在问说，小唐山医院好像听说是建立了北京市的高原反应研究中心，咱们北京每年都有大量的支援这个我们说藏区啊，还有这个新疆边疆的这种建设同志，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这种高原反应中心来享受一下健康的体检服务啊？能不能够现在使用？想问问徐书记。 好，这个关心这一块工作的听众呢，应该是对我们这个小唐山医院的发展应该是 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的，密切关注了，或者是对这个方面呢，他有一些这个需求呢， 可能有家属刚好在援疆或者援藏。 这个对于小唐山医院来讲，也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11月12号，我们是刚刚和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医院宣武医院共同签署了协议，来建立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大家知道，这个高原从我们这个疾病这项角度来讲，它产生的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是低压，第二是低氧。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不是经常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这个我们如果要去高原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不适，甚至我们会产生导致一些疾病的这些发生。我们之所以提出了建设这个项目，就是针对我们目前我们国家开展的援藏、这个援青这些工作，这些呢都被我们是在高原上进行工作。我们这些人去了之后呢，在回来体检的时候，身体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我们也感觉到，如何能保证我们援藏人群这些身体健康？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我们精准扶贫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来做好我们的一个保障工作。这样呢，我们就和宣武医院呢，在这个高原的适应研究技术方面，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些研究一些技术在这里。小唐山医院呢，又有很好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条件和健康管理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强联合，一拍即合，我们就建成全国第一家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 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接诊了吗？ 现在呢，我们只是在一个试运行的一个阶段。所谓试运行阶段呢，我们说主要的一些设施还没有建成，但是呢，我们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小的规模的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一些开展的一些康复工作。现在呢，我们当初设计这个项目，提出来的口号就是服务小众，辐射大众。所谓服务小众，就是针对着我们援藏的这部分工作人员。那辐射大众就是同时服务于我们社会的人群。 好， 有需要的，旅游的，工作的都可以。 好，这个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一个问题，许书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高原反应中心现在小部分已经建成了，咱有一个规划表吗？什么时候能够服务到我们说大众人群呢？ 这个呢，按照我们这个总体的一个